和参赛选手的安全。要说建这样一条高科技的赛道，最重要的就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赛道了，这是所有后续工程的基础。这赛道最终的平整度，里面埋设的这些蒸发器是不是能够起到制冷的作用，如果先期的钢筋混凝土建造的时候就出现了纰漏，后边的设计您设计的再好那也是白搭。就在咱们北京延庆的小海坨山上，现在就蜿蜒回转着一条飞龙穿梭于山岭之间。这条飞龙就是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360度回转雪车雪橇赛道。要说起这条赛道的建设，咱就不得不提一个人，他就是来自上海宝冶集团的一名资深喷涂师向茂盛。向茂盛今年56岁了，从事这个行业也有十好几年了。就在2017年的年末，上海宝冶集团签署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项目。作为公司里边拥有丰富经验的喷涂师向茂盛加入到了这个项目的研发团队。向茂盛非常清楚，这个雪车雪橇项目是冬奥会中速度最快的项目，最高时速能够达到每小时135公里，对比赛的赛道要求是极其严格，这种要求已经精确到每一个角度、每一个曲面、每一个毫米级的细微之处了。前文书咱们给您说了，位于延庆小海坨山上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是亚洲第三条、国内第一条雪车雪橇赛道，这可是咱们北京冬奥会当中设计难度最高、施工难度最大、施工工艺最复杂的新建比赛场馆。整个赛道分为54个制冷单元，全长1975米，垂直落差超过121米，由16个角度斜度都不同的弯道组成，呈现出游龙的形状。就在混凝土铺设的赛道中间分布着钢筋、蒸发器、制冷的管道，在施工上要求这些管道、钢筋与混凝土紧紧地贴合在一起，不能够有任何的孔洞，否则就会影响制冷的效果。因此喷射这混凝土工程可就成为建设这个赛道的核心技术了。但是这里边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这喷射的混凝土的配方，这种高密度高强度的混凝土配方啊，一直被西方国家所垄断。在以往很多承办冬奥会的城市，您要想建这样的赛道都得高薪聘请外国喷射手进行操作。这时候向茂盛的心里头可就有了一个强烈的心愿，这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咱们中国人举办的，难道我们就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工作吗？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愿，向茂盛和他的团队挑起了喷射混凝土这项工作的大梁。说实话，1975米的赛道，施工的精度误差要控制在一厘米之内，而且混凝土的配方还在外国人手里头，这么多的困难摆在面前，给向茂盛和他的团队带来的困难那着实是不小啊。万事开头难，向茂盛广泛的查阅国内外的文献资料，仔细研究设备数据、材料性能，并且前往韩国参加专业喷射技术的培训。回国之后，他和队员一起研发创新，把自己所学的技能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就克服了四项技术难关，创新了11项工艺。您比如说，用三维扫描仪对赛道内表面扫描建模，分析它的平整度，还有就是利用立体扫描全程跟踪测量， 保证施工的精度。这些技术都是向茂盛带着他的团队在无数个不眠之夜刻苦研发出来的。攻破了技术难关，摆在向茂盛面前的第二个难题，那就是如何高质量的完成喷射工作。这个雪车赛道啊，有直面的，也有曲面的。直面的还好说，最难办的就是这曲面赛道。这个曲面赛道在喷涂混凝土的时候，是必须内外双面喷射成型，对喷射的密度要求非常的高。向茂盛到了施工现场，看着这一段内外双曲面的赛道，自己心里头不禁可就打起了问号了。这项技术非常的复杂，涉及喷射角度、混凝土的湿度、温度、力度各个方面的问题，而且咱们国内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标准和相关的工艺作为参考。再者一说，就光这个混凝土喷枪，连枪带料加一块儿，60多斤，喷射的过程当中，这个后坐力呀，大得惊人。您要想完成这样的曲面赛道喷射，必须得一气呵成，中间不能断。喷射的时候，要稳稳地端住这个喷枪，让混凝土均匀地喷射在这个赛道骨架上。这对操控精度和操作人员的耐力，那都是巨大的考验呢。为了高质量地完成喷射工作，同时找到技术参数，此时已经54岁的向茂盛愣是扛起了60多斤的喷枪，几乎每天泡在模块基地里边，一边练习喷射，一边研究图纸，记录设备参数，观察材料性能，经常到了深夜还要留在现场观察模块的浇筑情况，直到最后喷出严丝合缝没有空洞的完美作品。从一无所知到了如指掌，这无数个深夜的独自研究终于结出了硕果。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向茂盛顺利地通过了国际奥组委的考核，拿到了结业证书，成为中国第一批接触到雪车雪橇赛道建设项目的喷射手。不但如此，空间扭曲双面赛道喷射混凝土的施工技术也成为了国内的首创。由此，向茂盛担任了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喷射的总教练。就在2018年10月10号这天，可就是向茂盛和他的团队首次亮相在国家雪车雪橇工地上的时候。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完成赛道的首次喷涂。就在那天早晨5点多钟，天呀刚蒙蒙亮，向茂盛的身影可就出现在工地上了。这时候向茂盛的心里就像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平日里200多次的训练成败可就在此一举了。看着手底下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向茂盛扬起了笑脸，拍拍他们的肩膀，鼓励他们说，今天这个首喷咱们一定要让外国专家认可咱们的工艺，小伙子们加油。当机械的轰鸣声传出的那一刹那，在场的所有人都不错眼珠的盯着赛道的骨架，这里有咱们的设计师，有外国的专业喷涂手，他们都紧紧地盯着巨大的喷枪喷出来的这个混凝土。就看向茂盛稳稳地扛着喷枪，一丝不苟地把混凝土均匀地喷洒在赛道的骨架之上，那真是一气呵成啊。就连前来指导的意大利专业喷涂手马丁都伸出大拇指，这真是难以想象啊。在我们国家，这普通小伙子要是扛起60多斤的这个喷枪，那都站不稳。没想到这位50多岁的中国技师竟能稳如磐石，中国人了不起。从2018年10月喷射的第一枪，一直到2019年9月 赛道正式合龙贯通。这一年的时间里，相茂盛始终坚守在一线，无论是否亲自操作，他都会来到现场，紧盯每一个喷射环节，严把喷射的质量关。为这个，施工队从1000多优秀的喷涂手当中层层选拔，选出了21名最好的喷涂手，由相茂盛进行严格的体育训练和技术训练。您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赛道喷涂手，那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啊，不论是体力、理论知识、实际操作，都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和积累。这一把喷枪实际喷射的时候，加上混凝土的重量能达到60多斤，能够产生巨大的后坐力，稍有不慎发生管道堵塞，人就容易被甩出去，所以就要求这个喷射手必须有非常好的体力。工程建筑方对相茂盛选出来的这个21个喷射手专门制定了饮食计划，通过特定频次的增加牛奶、牛肉、鸡蛋这些高蛋白的食物，有针对性的对他们进行增肌，同时还研究出了最适合喷射手的运动计划，把这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结合在一起，使喷射手的状态达到最佳的水平。通过这样科学的饮食和训练，相茂盛和他的21名队员那一个个练的身体精壮，那这帮小伙子那真是古铜色的肌肤闪闪发亮，两臂的肌肉结实厚壮，两块胸肌突突乱颤，双手一伸是千斤可挡。光有力量您还不够呢，最关键的是要掌握精准的喷射技术。从每日的训练模块到真正的赛道喷射，每一位喷射手都经历了成百上千次的训练。相茂盛经常跟大家说，咱们现在干的这可是毫米级精度的手工喷射，必须精准地把控混凝土的均匀度，进行连续作业。咱们的施工质量直接决定着赛道建设后续的工程，能不能正确的制冰，可不可以正常的比赛，那都在于现在咱们的工程质量啊。这赛道施工的环境、温度、施工分区这些条件也都各有不一样，需要咱们的喷射手动态的掌握混凝土的性能特点，这样才能实现不同的表面最终喷射的质量完全相同的这个结果。喷射手不但需要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双重达标，就是你喷射的时候站位拿喷射枪这个姿势都会影响到喷射的质量。在喷射的过程当中，3个喷射手组成一个小组，一个人端着喷枪的后座，一个人打着照明灯，另外一个人进行喷射。这在冬天呢，刺骨的寒风在山顶上盘旋，插在山顶上的温度计这会儿都已经看不到刻度了。喷射手的防护服外边挂满了冰碴，但是防护服里边那是大汗淋漓。到了夏天，密不透风的工地现场那更是闷热之极啊，站5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可是相茂盛和他的喷射团队的喷射手们一拿起这喷枪就是20个小时以上的作业，最长甚至超过40个小时。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很多人呢甚至这一天都不敢喝水。完成一段工作之后，从防护服里头钻出来就跟蒸了桑拿似的，这身上只往外冒热气。从2018年10月10号这支高山上的特种部队顺利地完成了首段赛道工作，获得了国际专家的好评。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到了2018年的年底，顺利地完成了402米的赛道喷射，比原计划超额完成了200米，是大大提高了整体工程的进度。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的喷射铁军应对着这样高体能、高强度、高精度、高技术含量的施工要求， 经过342天日日夜夜的奋战，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全长1975米的赛道喷射。2019年9月17号，终于迎来了主赛道合龙贯通的日子。就在这天上午10点半，赛道合龙贯通仪式正式开始。出席活动的各级领导、设计师和国际单项组织专家一同为赛道喷射混凝土最后一枪送上了喷涂料，这也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最后一段制冷单元的最后一枪喷射启动，这也标志着咱们国内首条雪车雪橇赛道主体合龙贯通，标志着中国人自主研发引领多个中国首创的重大节点工程顺利完成，也为接下来的赛道滑行测试顺利举办和后续各项工程的工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在当天，国际雪车联合会的官员、国际雪橇联合会官员、外方设计师、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部长以及北京市和延庆区的相关领导、参与施工的企业代表、负责人出席了赛道合龙仪式。这时候，山林掩映之下，施工现场是火热朝天，蓝色工棚下，工人们正在进行着最后一枪的混凝土喷射。混凝土喷射手3人一组，最后边这个人扶着喷射枪的后座，中间这个人打着照明灯，最前面的这位进行喷射。随着声声机器的轰鸣，最后一枪混凝土是顺利喷射完成。这时候，这条全长1975米的赛道轮廓出现，宛如一条飞龙飞腾在山脊之上，整条赛道16个弯道是贯通成型。这16个弯道是角度不同，斜度各异，真仿佛是一条蜿蜒曲折的游龙攀附在小海坨的山脊之上，与南边的八达岭长城是遥相呼应。时间走进2021年的1月，北京冬奥会的筹办进入了冲刺之年。从中国申办冬奥会到北京冬奥组委成立，北京冬奥人一步一个脚印，组团队建赛场、开拓市场、培训志愿者，冬奥筹办工作的预期目标是一个接一个的实现。现如今，向茂盛带着他的喷射团队依然坚守在海坨山上，尽管已经快到了退休的年纪，可是向茂盛依然充满了干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只要我还有力气，我就要为建设祖国贡献出全部的力量。作为冬奥的建设者，我们坚信我们有实力举办一届最精彩、最非凡、最卓越的冬奥盛会。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26回，由温振新播讲，延庆区非遗项目评书冬奥系列作品总策划洪伟、高文洲，策划刘满丽、阙战军，顾问李庆、于海宽，评书撰稿温振新、林瑶。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